钟啊就能够让被窝暖和起来了。您算算这个账划不划算？4007108888，4007108888，留下十秒钟，立刻拨打热线4007108888，4007108888。 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个昨天怎么了？ 往回吸吸，不影响说话。冷，冷。 这么一个年轻时尚女孩的形象就此就被你打破了。 这还是得提醒大家伙 啊那个及时增减衣物。 反正现在只能是增不能减，据说周末有可能略微有些小幅回升哈。昨天呢这个你想春运，哎呀一说都到开始春运了。春运第一天售票正式启动了，沈小姐就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一声痛呼啊，哎呀Z161没票了 啊！ 计划回贵阳的他呀，早早的就坐在电脑前，但是还是没能抢上票。昨天呢，不少热门线路的 Z 字头直达、T 字头特快，还有那个硬卧车票，都是被秒杀的对象， 这瞬间就没了。 哎，这些票价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你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 Z161，到贵阳的软卧是718.5块，硬卧呢是455.5块。而到贵阳的高铁动车二等座就963.5块，一等座更是高达1568.5块。 那确实差不少呢。 哎呀，虽然说直达列车的时间比高铁要长很多了，但是呢上下车的时间比较合适。很多人都觉得上车睡一觉啊，哪怕买个软卧呢，是吧，睡一觉就到了， 这感受更好。 哎呀，反正今年的这个春运已经开始抢了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得注意这些被锁车票的开卖时间。比如说北京南站始发的高107次列车，如果按照车票起售时间，北京南站是12:30起售，但是呢目前这车次下方住是1月15号8点起售。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这提早啊一个俩月就要提前注意留意了。 是是，而且每年备受大家诟病的这个抢票软件，据说今年也是如期加入到抢票市场。比如说某手机浏览器推出的自动识别图形功能，声称可以每秒一次的这个频率啊，不断的刷票刷票，它能够自动识别一些图形。哎，我觉得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火车票网站卖那个图形识别还挺逗的。 对， 你还记得吗？ 人家的那个一般的验证码可能会输一些奇奇怪怪的字母啊， 啊，算个加减法呀， 哎，有些可能会带汉字的。这一高级，当时我记得刷那个验证码啊，他说请从以下图片当中选出哪个是生蚝，他放出来一堆扇贝呀、文蛤呀、花蛤呀、蛏子什么的。我说这要是不常去海鲜大排档的朋友，估计真得抓瞎。 是吧？你哪知道哪个是生蚝呢？ 对 呀，所以我觉得人家也是被逼的没辙啊，因为有很多刷票软件实在是不够公平哈，所以我觉得他这也是算难为人家了啊。 别说机器了，真是大家伙都未必能清楚的识别每个图片里到底是什么。 哎，要不然咱今儿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生活当中比如说卡通图片也好，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图形也好，认不出来。 哦， 有些图像图片它是认不出来是什么的。 你举个例子呗。 啊，你比如说那个有些狗和猫的造型你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谁。啊， 行。 是吧，或者呢您也可以把您坐火车的故事告诉我们啊，最长最短最远去哪儿了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主聊的是认不出来啊。 啊，好。 然后呢不光是图形了，谁家孩子变化了也可能认不出来。 行。 你比如说像王哥这样的哈，本来形象很纯美的。 结果就到处吸鼻子啊，就是形象就认不出来了。 我估计就大家伙看了我的长相，就会觉得跟声音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认不出来。 声音真好听啊！ 啊，真的吗？ 好了，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短信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说这11公里啊，要加100块钱。这坐的是什么呀？这坐的是出租车吗？这是黑车。 哎呦， 有市民就反映说，北京西站北广场接近洋房店东路路口那地方黑车猖獗，司机漫天要价，而且态度蛮横。 这都是坐火车来北京的一些朋友出门要打车的地方。 是啊，这记者也注意到路边有不少黑车司机啊，就在大声的吆喝着招揽生意，打车了，上车就走。不少过往乘客啊，这一看他们就摇头拒绝，不上车不上车。当记者询问啊，那个我上你车行，你这儿能提供正规的发票吗？ 嗯， 有一名穿着灰色衣服的男子说啊，车都是自己的车，都是出来趴活的，没法打表啊，都是这价，要不然我给你便宜点，80。随后啊，记者说你这价格太贵，我还是再转转啊。记者呢就走到了附近，向多辆标有正规出租车标志的车内询问。而这个时候啊，车里的司机啊，那是闪烁其词，人家也说打表机坏了，或者干脆你说这地方我不去 啊，这是正规的拒载啊、 哎、 然后那边黑车开始漫天要价。 对，有两名女子上前询问多辆的黑车司机这个价格之后，就觉得太贵了。他们说啊，你说从西站北广场到五棵松都要60块钱，抢钱呢吗？这不是。随后啊，这两名女子转身就走到了路中央，拦截过往的正规出租车。一名被询问过价格的黑衣男子啊，这活不是没拉上吗？就指着这俩姑娘大骂，说他们耽误时间，不坐车你问什么问？随后这双方我也不能好平白无故被你就这么呲了几句啊，是吧？这双方发生了争执。这个时候人家黑车司机人多呀，来了很多黑车司机过来劝架啊。有一名身穿皮衣的男子指着这两姑娘大怒道，以后出门小心点，这还带要挟的啊。记者呢也在路边听到了几名司机聚在一起啊，聊了一上午的收入。哎呦，一个说我就拉了一个到南站的活，俩人收了200块钱，这也算开了张了。 嗯， 而另外一名抽烟的男子啊，垂头丧气的说，哎呦，我是一个活都没碰着，前天跟我后边那哥们儿跑西边趴活去了，结果被逮着了，罚了好几百。还他说啊，这还好算他反应快啊，这微信里有伙伴们说查车的来了，说要不然我这车也得赔进去。 和 记者看到有几名黑车司机在闲聊的时候，还真是时不时的拿起手机啊，用微信跟其他的司机保持沟通。发语音的时候能听得见啊，包括什么路况啊、车费价格呀、是不是有人来查呀，这些信息啊都在那儿共享呢。 他们肯定建了个群呗， 估计是， 是吧？关键是这太影响北京形象了。你说人家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出了这个火车站之后就发现，哎呀，正规出租车人家不拉不去，表坏了，车坏了，我歇会儿啊。那边黑车100、200，走不走？走不走？啊，就天天就这样。希望有关部门是不是能够打击一下？关键是他们也经常流动哈、啊，你出来他们就跑了， 是 也不能成为这个成为理由啊。 不过这个确实说实话还挺嚣张的，这还是还好，这是俩姑娘，要不真是一个人的话，说实话我都会觉得有点害怕。什么叫出门以后你给我小心点 啊？ 是吧？ 嗨，反正总之啊，还是希望这个管理部门哈，这考验您智慧和勇气的时候啊，也不能说今儿来了之后，你看没了吧，过两天又出现了。当然是您不能24小时跟那盯着，但是还是希望有些办法能够让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少。 也不能， 你说 不能说老考验这个乘客的勇气和智慧是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短信和微信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不太好认的东西啊，包括还有坐火车的一些故事。哎呀，好人马大姐说最不好认的就是验证码，有的时候得好几回这才能填好啊。 验证码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他那个字母写的就是为了防止有机器刷，但是可是人眼看都觉得太抽象了。 说到抽象，那是花开说了，哎呦，抽象画测试，哎呀，我大多看不出来。你们说是不是我太笨了？ 还说有的那个抽象画、闭上一只眼睛，还是对眼看的时候，就能看见隐藏在图画当中的一些图形。 这不算笨啊，那个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区、这个某数字组成的这个艺术区啊，那些 某酒吧， 那画根本我就认不出来他画的是什么啊，或者画出来一点也没觉得美， 那就意识流是吗？张晓辉说四不像分不清。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啊，可能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还不知道，这个今天呢、是北京市启动节能补贴政策的第一天。 哎， 您就买一些大件儿啊，能给您补钱。 是 啊，今天上午10点半，有一位徐先生成为了某电商实体店享受节能补贴的第一单的市民。 嗯， 他说我买一电视啊，就直接给父母送过去了。记者采访当中也发现，不少市民其实并不知道买节能产品能够享受补贴。 嗯， 上午10点半、在慈云寺桥一家电器店，徐先生支付完款项，在这个北京市节能减排商品补贴确认书上签完字，仅仅用了2分钟就成功享受到了不少钱呢。 啊， 640块钱的节能补贴款。 是吗？这 啊， 每次扣减5块钱，然后连返几百个月。 啊，直接就是，比如这件的东西多少钱， 啊， 直接就减了640块钱，减钱呢， 生生就这么往下减钱。 哎，徐先生说，这款电视我看了很长时间了， 啊， 一直没优惠，这不是今天的价格挺满意的。 是 这台二级能效的电视啊，是他给父母买的， 嗯， 已经来这门店看了3-4回了 啊， 就是想等这个优惠点再出手。这不是前两天又来门店看的时候， 嗯， 销售人员告诉他27号开始就能享受这个节能补贴新政策了， 那就再等2天呗。 啊，所以就趁着周五一大早人还不是特别多，特意赶过来，赶了算早急着算是。 嗯， 哎呀，记者看到徐先生买这台电视原价9224块钱，这门店有一个优惠，折后之后呢是7999块钱。 嗯， 不是刚才说了吗？有640块钱节能补贴。 嗯， 最后实际支付是7359块钱。 哎呦，这一便宜将近2000块钱呢。 哎，所以今天我们是想说啊，这回这个便宜啊，不是说先给您涨完了之后再给您便宜， 嗯， 都是在实际的这个优惠价格之后， 是 切切实实的便宜。 没错。 但是有一件事儿您得留神哈，就是您这个开发票啊， 嗯， 您得写自己的名儿。 啊， 有一位消费者虽然说在线上购买了能够享受节能补贴的政策的这个热水器， 嗯， 但是开的发票呢是自己单位的这个抬头， 哦， 和提供的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不一致，所以这就没法给您享受补贴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发票抬头是企业的， 啊， 目前还是不能享受补贴的。 哎，最好写个人的名字， 嗯， 而且呢，这个姓名必须和提供的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 也就是说， 啊， 您买这电器节能电器的时候，您得带着身份证去买。 哎，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是有这方面更换一些节能产品的想法的啊，您不妨这两天去看看。 在通州珠江国际家园8区啊，有个业主们自发建立的志愿者微信群。 嗯， 43岁的全职妈妈时光群啊，是这小区的一位业主，也是社区志愿者群发起人。她在这小区已经住了5年了。时光群就觉得，你说住了高楼之后啊，这邻居们之间相互都不认识， 嗯， 大家伙碰着了那眼神都很戒备，感觉很孤独。 现在的钢筋水泥土的这个大楼小区不是竟是这样的， 是吧？所以他就说呀，说这种感觉不太好，很怀念原来住平房住大杂院时候那种日子啊。他说而且啊，要真的有什么问题跟物业反映也没有用，住的不舒心。那怎么样能想一辙让小区变得更加温馨和谐呢？今年8月底，时光群呢就建立了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通过发传单的形式告知业主啊，我们建了一个业主群。短短2个月，这小区702户业主当中的300多户就进了这微信群，而群里啊相继涌现出了30多位志愿者。微信群志愿者的努力也让小区的环境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就比方说啊，原来呀，这小区里的狗便便特别多， 嗨， 这很多人遛狗的时候不拴绳， 这素质不够高。 群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这个业主在群里抱怨：“哎呦，你说我今天一出门又踩一脚。”有些人甚至情绪很激动，就是说谁是再不好拴好狗，我就给他们家狗吃点别的。 嗨， 通过志愿者的宣传和引导啊，如今这小区现在现状是狗便便明显减少了，而群里的抱怨声也减少了。 嗯，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微信群啊，让小区居民的心也被拉得越来越近。有人家里锅炉坏了，在群里吱一声，就会有人提供维修处的联系方式和厂家电话。到重阳节的时候，一位做餐饮的业主啊，就贡献出了99份爱心特色花卷，专门送给小区里的老年人。志愿者呢，还教孩子做蛋糕的时候啊，恰好就赶上这小区业主张女士她父亲62岁生日。 嗯， 志愿者们顺手就送去了2个蛋糕，让张女士感动不已。说大家伙儿一起出去玩，一起交流交流育儿的经验，就感觉呀，我们像是一家人一样。作为在本地安家，在北京安家的外地人哈，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了。 哎呀，你看。你说过去住大杂院的时候啊，张大爷王大妈东家长李家短的， 嗯， 啊，这个 都进楼房了，大家就不熟了。现如今好了，现如今有群，你看人家那黑车，人家弄一群。当然了，他那个群都是说的一些内部的哈，什么什么 没用，对正地方。 嗨，但是我觉得小区里边建一些群，说一些这个小区里边的事儿，听着还是挺温暖的。 对，互相啊，大家有什么事儿先言语声吱一声啊，互相一提醒，哪怕说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有这样认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默不作声的邻居，更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哦，这个我们家做菜真的少一根葱，没事，我们家今天买葱买多了，你到我们家来，你别做了，你到我们家直接吃一顿吧，也不差这一口。 我们家有醋，缺几只螃蟹。 不带你这样，小心被群主移出本群。 关键得有人挑头干这事儿啊， 是， 要不然居委会或者是物业，您稍微受累挑头一下呗，反正也是让大家这个生活环境能够更好。接下来说一件事儿啊，冬天的早晨6点多钟啊，这天还黑着呢，在这个天坛公园东门外的主路上，有几位年逾古稀，哎呦，颤颤巍巍的老人横穿马路而过。然后呢，就沿着那个中间的隔离带啊，逆行在早高峰的疾驶车流之中 啊！ 哎呀，这些老年人啊，老人家啊，每天清晨天还不亮的，就坐着公交车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了，在公园东门外的法华寺站下车。公园呢在路西边，车站呢在路东边。本来呢，老人们应该走这过街天桥，或者呢是到路口走人行横道过马路，然后进入公园。但是呢，有些老年人人家偏偏不啊，他们在公交站台下车之后，直接横穿主路机动车道，快步走到路中间的隔离带旁边，然后呢再沿着这个隔离带啊逆行走到路口的人行横道的地方，然后呢再过马路。 哎呦，大爷大妈们多危险呐， 这得叫爷爷奶奶了。公交站台上的志愿者介绍说，几乎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不少横穿马路的逆行而过的老人家呀、啊，哎呀，真是太多了。碰到这个横穿逆行的老人，志愿者们都会劝，但是人家老年人根本不听，你谁呀、啊、你？ 嗯。 记者连续观察几天之后发现啊，这些天天气不是冷吗？ 嗯。 再加上天亮的晚了点，横穿逆行的老人还算少了一点。这要是在夏天，来晨练的老人多，横穿逆行的人就更多了。老人们的行为啊，也让过路的司机哎呦叫苦不已。哎，有一位公交志愿者介绍说，公交车从这儿过的时候，这司机都会特别小心，司机也常抱怨，但是呢老人家不听，有时候呢还会沿着公交专用车道走，沿着这个公交道走。你说清晨路上车很少， 是 过往的车辆车速都不慢、 嗯、 啊，途经这个地方时不时的你就得急刹车。 是 几位每天早上起来从这儿开车经过的市民跟记者说呀，看到这些逆行横穿的老人家，他们都会减速闪灯按喇叭提醒，但是无济于事。 嗯， 这些老年人的想法也是大家都明白，就是趁着这路口红灯汽车还没开过来的时候，走到马路中间的隔离带，省了等一个很长的红灯。 哦， 对于老年人这些行为啊，这个公交志愿者、路人、司机都不大能够理解，说既然啊您是来公园散步晨练的，又何必冒这个险呢？ 就是啊， 该走走过街天桥啊，或者到路口走人行道啊，这也算是一种锻炼吧。 嗯， 何况您这个太危险了，家里孩子要知道得多担心呢。 就是啊。 哎呀，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些现象啊，不光今年有，这都持续好几年了。记者还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这些路段曾经发生过好几起清晨时分的一些车祸。 嗯， 本来是健身啊，这延年益寿的。结果没想到就在这儿啊！ 哎呀，所以我说呀，这大爷大妈，咱既然出来了，本着健身锻炼的这样的目的，咱就不怕多走那几步路，多等那几分钟，是不是？免得让家里的孩子们也惦记着您，是不 是？ 是， 有些老年人他反应慢，然后仗着就是说我走着你看不见我吗？啊，你敢撞我吗？所有的司机，您放心，都不敢撞您。所有的人啊，也应该。按理说啊，能够看见您， 礼让行人。 但是呢，这个人得有反应时间，对吧？但凡您这不是拿命跟这儿赌吗？ 而且这人靠谱，脚靠谱，车未必会靠谱 啊， 对吧？ 啊，对呀、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吧。今天还有很多人都在说坐火车的事儿哈。 是 一个袁征妈，竟然是一个00后。00后今年多大？25。 不会吧？真的吗？ 啊，00后吗？ 哦，是吧？ 哎，15吧？ 不对吧？他是不是写错了？他说第一次坐火车是10年前去吉林卧铺啊，15个小时睡了一路，

爆裂的暖气管道呢在卫生间，事发的时候他们正好都不在家。 嗯， 知道消息之后赶紧往回赶，就发现哎呦这家里跟桑拿房一样热气腾腾的，水都没到了小腿中间了。 哦， 记者看到被换下来的暖气管呢已经全都生锈了，都锈成什么样啊，锈得像蜂窝一样了。据了解啊，高女士家的台式电脑主机、两台笔记本电脑都被水泡了，说开不了机。记者来到了七层的沙先生家里，看到啊，他们家房顶漏水痕迹非常明显，书柜里的书啊、衣柜里的衣服呀、啊，基本上都湿了。 嗯， 当时哎呀，不停的漏水，就跟下大雨似的 啊！ 我弄出去30几盆水。 哦， 记者发现啊，就连正对着一层理发店的楼顶墙皮都被水泡开了。理发店工作人员也跟记者说，从楼上一直就往下滴水，噼噼啪啪的啊，滴到了10点左右才停止。这可是从凌晨3点多钟开始滴的啊。 嗯， 北京市热力集团的维修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对于受损住户的赔偿问题，他们公司会有专门的人员和保险公司取得联系。 关键是一些老楼的管道，尤其是在一些墙里边的管道发生一些破裂，确实比较烦。 是 啊，所以也是希望有关的部门呢加大一下巡查力度哈。另外呢，您最好呢这两天是家里边留留人，好好查查，避免出现这样的事儿呗。 你说这都老化成啥样了，一定得它崩裂了之后才想着换，是不是应该定期要检修一下？ 这个不太好弄啊，都在墙里边出现这问题。哎呀，也是希望哈，咱们自己多关注一下，街里街坊的互相留个手机之类的， 嗯， 有事儿呢咱能及时通知到人，您说呢？接下来说一特别悬的事儿。11月24号晚上9点半，这天都已经黑得不行了。 是啊， 王同学王某， 小王 啊，怀疑自己的钱包啊掉进了操场上这个排水沟里边。 啊， 于是呢，王同学从门卫借了一把手电，从这个排水沟的入口啊，他就下去找去了。 进下水道了。 哎，王某从这下水道的这个进口进入之后啊，沿着这个下水道向前爬，爬了300多米，也没找着钱包。由于这个下水道它是越来越窄，而且呢前方遇到了死胡同，最后呢只能平躺在下水道里边，而且卡在那儿没办法动弹了。 哎呦， 哎呀，这时候刚刚下完雪，这天气越来越冷啊，气温已经降到-8度了。爬行了这300米的距离已经耗时1个多小时，因为这个体力透支，王某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所幸啊，这个王同学的同学知道他去这个排水沟里边找钱包去了 啊，有人知道他干了这事儿。 哎，同学一看，哎呦，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呀？就去看看，发现王同学被卡在那儿了，于是赶紧电话报警。 好在有人知道 呀，迎丰街派出所的政委刘东立带着民警就赶到现场，想用这个撬棍呢撬开这个盖板把他救出来。结果发现呢，这排水沟全都是水泥结构。盖板和主体的结构这个缝隙就十分狭小，这撬棍根本插不进去。后来呢，消防战士想用切割的办法，由于这个盖板的厚度将近30厘米，没办法进行切割。最后呢，人家民警紧急协调了烟花厂区的吊车，大吊车呀，采取吊开水泥盖板的方法进行了施救。有一名消防战士奋不顾身，背着钢丝就钻入下水道，爬到被困学生的位置，从下边使用钢丝把这个水泥板给捆绑上。 嗯， 上面的救援人员呢，将这个钢丝绳挂在准备好的吊车上，把这个水泥板给吊下来了。这时候你知道已经耗费了4个小时， 哎呦， 终于是把这个王同学救出来了。随后呢，王同学被送往附近的烟化医院救治，由于救治比较及时啊，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警方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这排水沟和下水道啊，内部管道非常众多，情况非常复杂，往往呢还会有一些沼气啊、二氧化硫啊这样有毒气体。 嗯， 即使不发生这个物理危险，吸入这些气体也有可能致命的。 是的， 因此呢，在这儿奉劝大家，千万不要擅自爬在这个下水道啊、排水沟啊，更不能够将这个垃圾物品呢、易燃物品、高温物体扔到里边去。 是， 你说这王同学这事儿多悬呢，我 估计是一胆大的小伙子吧，要不然姑娘这大半夜可是不敢爬下水道。 也没有这样的姑娘有这样的想法。 这小王也是，这钱包里多少钱呢？是吧？连命都不要了，可是不敢这样啊。 就是您说您动手能力强啊，也不能这么鲁莽。 是的， 还是希望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 跟大家说一热乎的消息啊，今天早上某47岁的辽宁籍歌手啊吸毒被朝阳警方抓获。 哎呦， 知情人士透露啊，这个歌手啊就是演唱那个 涛声依旧的毛宁。 哦， 记者了解到啊，毛宁呢是1969年5月23号出生在辽宁，中国大陆男歌手，毕业于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1993年啊，发行了那个享誉全国的专辑《晚秋》啊。1994年，这个搭档玉女歌手杨钰莹举办名为《金童玉女上海金秋演唱会》的全国巡回演唱会。 嗯， 而在2012年4月25号又发行了音乐专辑《12种毛宁》啊，复出歌坛。2014年8月份还在辽宁卫视全媒体的音乐节目当中还担任主持人跨界来着呢。 嗯，这回也登上了吸毒这条破船。 是这个被朝阳警方举报了，所以这不是被叫朝阳群众举报了。 是是是，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说名人吸毒啊，真是这个危害极大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啊。看到朱莉发了一条微信，说我是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今天刚刚去医院把一位独居的老人送到医院急诊。 哦， 老人血压很高，发了好几天烧了，幸亏啊被一位邻居发现了，否则就发生意外了。我们多方联系这才找到家人。我想说的是啊，做儿女的要经常回家看看。 是的， 你看看多么热心肠的社区工作人员。 而且啊，也提醒各位家里当小辈儿的，就工作再忙或者说不在同一个城市啊，不能经常回去看看的时候，也要经常跟父母跟家里的老人啊保持沟通和联系，电话也好，微信也好，短信也好，甚至视频沟通也好，时常要有这么一个话，是吧？ 没错。好了，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又是我们大城小事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了哈。这个今天我们这俩人啊说的这些内容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是， 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深度挖掘丰台创造美丽事物的达人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今天我们将要一起来认识的是文化达人李雪松。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十中的美术老师李雪松，我被评为了丰台区文化达人。 李雪松是一名人民教师，1997年开始在蛋壳上刻画，蛋壳雕画利用刻刀将蛋壳的深色表面和雕刻之后裸露出来的白色形成黑白的对比，这种雕刻使画面中的图像产生了立体感、空间感，刻制完成之后非常的真实。李雪松画面当中所刻画的人物最大的高7毫米，五官表情刻画的十分细致，而且他在自己研究蛋壳工艺的同时也将蛋壳文化传递教授给他的学生。 这开始吧，确实是刻坏了很多，因为这个鸡蛋壳表面它是特别的薄，而且呢，最开始刻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力度，所以呢，开始失败次数很多。有的时候，特别是在要刻完的时候，咔嚓一下给出坏了，哎呀，感觉特别懊。找到自己一个喜欢的东西去一直做下去，而且坚持下去，应该能够成功。我就是抱着这么一种信念，然后就继续刻。大概经过了一段时间，能够把一个完整的画面刻在鸡蛋上。我的作品有这个成套的啊，历届奥运宣传画一套，然后水浒108将一套，还有一套清明上河图。做那个不是现在各学校做那社团嘛，现在正好带了一个，从高一开始带了一社团。开始刻的时候，我得给他们准备一个盆儿，一会儿你听着那边，哎呀，这么一声，那边，哎呦，附点那怪声，一出那怪声，哎，肯定，我就把那盆儿端过去，端过去之后一磕，把那鸡蛋磕在那盆里。反而是我们那社团是14个学生，然后怎么也得准备小30个鸡蛋。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提起这火烩葫芦，您熟悉吗？来自于丰台区教委的文化达人刘可就是火烩葫芦的爱好者，近年来致力于烙画葫芦的学习和研究，传承祖国非遗文化。他 他所绘画的葫芦精雕细刻，题材多样，形式新颖，给大家带来很多美的感受。同时他还在幼儿园当中积极组织活动，让职工们发现美，刻画爱。 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美术，葫芦呢是福禄的谐音，特别是火烩葫芦是古老而新兴的这么一项技艺。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喜欢火烩葫芦，但是我不了解，我也不会做，我只是拿钢笔，用钢笔在葫芦上作画。后来就是也是通过别人的提示吧，就说你为什么不能尝试去用这个火烩的技艺来表达你心中的这个美好的愿望呢？所以我就开始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在古老的技法当中呢，它是用火烧的金属的那些东西烙的，现在呢是有通电的电笔，不是很专业的工具，都可以进行那个火化葫芦的创作。它就是这么一个火候的掌握，它没有色彩，但是呢一个好的作品给人感觉呢就是它有非常丰富的变换。因为我是业余的创作哈，所以我呢没有这个压力。最开始有一个胡作的阶段，现在呢就是我从事这个业余的火烩葫芦呢有10年的时间。我喜欢把这个色彩做得很丰富，这个画面布置得很满，因为我从事那个幼儿的这个工作呢，所以呢我更多的那个一些童趣啊、童真呐、特别贴近我那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素材，就是我希望使我们学龄前的这些孩子了解我们祖国美妙的传统的文化，使他们接受，使他们喜爱，将来呢为他们传承祖国的文化打下一些基础。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但为了他值了。 周末看上了那套衣服还是没有买，虽然有点遗憾，但为了它值了。 每次家里的垃圾我都分类装，虽然麻烦了点，但是为了它值了。 这是我用饮料罐做的坦克，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但是为了它值了。 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值得去做。 上次没事儿，您看看。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 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忙。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 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倡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10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